飘到老，飘过了多少开心快乐，飘过伤心烦恼。人在世上飘，浮光掠影摇啊啊摇，飘来的时候仿佛得到，飘去又不见了。谁能把幸运留住啊，谁能把流水握牢，不如放开了尽情的飘，我随着风而逍遥，飘开心快乐，飘过伤心烦恼。人在世上飘，浮光掠影摇啊摇，飘来的时候仿佛得到，飘去又不见了。谁能把心啊，谁能把流水握牢，不如放开了尽情的飘，我随着风而逍遥，有你陪我飘，飘来飘去不觉老，飘飘的路上真心一笑，